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0集。陈大老卷15，能跟一群神仙打架的作品。何晨在129中脾气算好的，但不代表他没有脾气。闻言只开口， 是我丢您的脸，但我也没求你们生下我。 那边似乎顿了一下，才不可置信道， 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 何晨把啤酒罐放到一边，一手按着腹部，因为动作过大，他牵动的伤口，额头的冷汗渐渐冒出来，血迹透过纱布已经浸到了白色的 T 恤上。 我说，要不你登个报，我们解除父女关系。 他脸上的神色不变，冷静地开口。随后也不等手机那头的声音是怎么样的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房间里只剩下综艺节目的声音。何晨依旧靠在沙发椅上，过分冷白的手指继续拿起啤酒，还没来得及喝一口，他就听到了门外的门铃声。他在门外挂了免打扰的牌子，服务员应该不会那么没有眼力劲儿。门铃响了两声后就消失了。何晨并不在意，他继续靠着沙发看电视。没过两分钟，播放着综艺的电脑显示屏上忽然弹出来一个巨大的对话框，直接占了电脑屏幕2/3的位置。对话框白底黑字，偌大的三个凯字几乎占据了整个对话框。去开门。简明扼要，除了秦冉，没有其他人能够干得出来。何晨看了一眼这几个字，手顿了一下，随即头疼的起来去开门了。他原本以为外面的会是沉睡那些人，所以开门的时候丝毫没有心理负担。没想到一开门就看到了戴着口罩靠在门框边上的秦修晨。他正低着头，手指按着手机，应该是在跟人说话。酒店走廊的灯光不怎么明显，何晨最先看到的是一道侧影，蜕变如星。何晨恍惚了一秒，反应过来， 秦影帝。 冉冉让我帮你带些东西，你还好吧？ 秦修晨站在门外，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扯下了自己的口罩，看到了他 T 恤外沾上的血迹，精致的眉担忧的蹙起。秦修晨是个大明星，这两年在国际走的秦，眼下在 M 州也有人把他认出来。何晨直接侧身让秦修晨先进来。 哦，还好，是冉冉让您过来的。 秦修晨本来在门口准备把药物给何晨，并跟他嘱咐好药性就离开的，就没有打算进来。他在这方面向来自律，在外拍戏，在没有摄影机的情况下，从来不会进女性房间。他站在门口顿了一下，何晨是他侄女儿的朋友，再看看何晨过分苍白的脸色，秦修晨想了想便进去了。一进来就闻到了不算太浓烈的酒味儿，他抬眼看了看，何晨的房间不算整洁，桌子上摆了一排啤酒，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电脑上还播放着综艺节目，上面秦玲正解了一个鲁班锁，其他人都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 抱歉，有点乱，你要喝点什么吗？ 何晨走到小冰箱边，发现里面除了酒还是酒，勉强能看到被酒挤在最后的矿泉水。 不用。 秦修晨微微摇头，把手中的塑料袋放到桌子上，说话的时候微微低了头，并侧身看他。 冉冉说你不想出去，就让我拿了药。你自己可以处理伤口吗？ 他没有多问， 也没有说酒的事情。何晨顿了顿， 啊，可以，麻烦了。 他的双口在腹部，自己动手倒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秦修成闻言轻轻颔首，眸光里带着一些无法言述的温柔。 冉冉他很担心你， 不然也不会让他亲自来看一下。何晨看着秦修成，他知道秦影帝确实如传言中一样对任何女性都保持距离，此时对他这么温和不过是因为秦冉。何晨拿着药去卧室内部处理伤口，秦修成不知道何晨处于什么境地，也不会打着为他好的言论去跟他说什么，只是看着周围挺颓废的环境不由惊叹一声。何晨处理完伤口再出来的时候，秦修晨已经悄然离开了。他摆放在桌子上的啤酒罐的垃圾也消失了，只剩下三罐啤酒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上面，空气里的酒味也散了不少。秦修晨开了半边的窗户，大厅里只剩下综艺节目的声音，上面景文表弟笑得夸张，节目气氛很是热闹。何晨倚在卧室的门框上，却感觉不到一丝热闹的气氛。良久，当他再次走向沙发的时候，门铃声再次响了。何晨脑子里瞬间似乎有什么炸开了，他走到门边开了门，站在门外的还是秦修晨。他这次戴着的口罩没有扯下来，只看着他似乎弯起来的眉眼能够估摸到他在笑。他把手里装着饭盒的袋子递给何晨， 隔壁有个街是华人街，老板手艺不错，这是鱼片粥，我待会儿让陈哥把那边的联系方式给你。 因为时间太晚了，秦修晨接了个电话就离开了。何晨站在门口听着秦修晨跟电话那边人说话的声音，他就知道对方应该是秦冉。他笑了笑，最后又叹了口气。何晨关上门坐到桌子边，一边看电视一边打开盖子吃粥。不远处的手机再次响起，这一回何晨没有再视而不见，而是看了一眼，是他的助理。他一手拿着勺子一手接起。 你的摄影作品最后一点我已经处理好了，打印出来了，不过…… 助理那边顿了一下， 确定可以展出吗？ 对方可是秦修晨，这要是展出来怕是要出大乱子。何晨又吃了一口，听到这句话他想了想才记起来这件事。 放心。 何晨向来不会掉链子，助理点了头说， 行，那我马上发给环球大厦那些策展人。 手机那头助理挂了电话，身边的工作人员激动地问道，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 助理握紧拳头， 同意了，我先去找他们。 工作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坐在一边的凳子上喃喃开口， 啊，这次可真热闹了。 京城环球大厦总部，这是国内第一次举办世界顶级摄影展，这不仅仅是一场展览，更是步入世界级别舞台的象征。姿势体大，里面每个作品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摄影大师的震撼之作。还未正式开始，就有无数记者跟进。团队审核人都是大师级别人物，只有一位审核人是花国人。他坐在办公室，不由按着额头，挺头疼的。 国内摄影师全军覆没，最高一个只拿到了5个通行票。 能送进这儿的展品，至少要通过一半策展人的通行票。 其他高层闻言也沉默一下。花国作为东道主，竟然没有一幅画能入展，这件事儿怕是要成为各大媒体的谈资了。国内的影响也不好看，也不能随意放一幅作品进来。环球大厦的摄影展是国内的第一座里程碑，入选的作品是经过全球的挑选，神仙打架。就算国际上其他策展人给东道主面子，随便放一个作品进来，到时候一个不好就成了公开处刑现场。花国这位审核人正头疼着，外面有人敲门了。 周先生，有新的作品寄过来了。 新的作品？ 审核人跟高层面面相觑，都快要到审核的尾声了，还有新作品？ 谁的？ HE。 工作人员手里抱着一个包装好的作品开口。 HE 和几年前在米国摄影展锋芒毕露的那个天才摄影师，凭借着三张风光图一举成为十大风光摄影师。可惜那次之后他隐藏了好几年，国际好几个摄影展都没能邀请到他。这次环球大厦的总策划也邀请了 HE， 但也没有抱着他会来的希望。没想到最后交稿的几天他竟然出现了。 他有新的作品了。 审核人激动地站起来。 啊，这次是什么呀？啊， 其他高层也围过来。 HE 在摄影界名气很大，尤其他那三幅天价风光摄影作品依旧是圈子里的美谈，都是圈子中的人自然好奇他这次又带来了什么令人惊艳的作品。抱着作品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图放在桌子上，开口道： 听送货的人说这次是一张人物图。 人物图？高层跟审核人本来热情激荡的心因为工作人员的话又再次落下来。谁都知道 HE 是个风光摄影师，风光寄情于景，人像寄情于人，术业有专攻。顶尖风光摄影师拍人像肯定不会太差，但他拍出来的人像肯定比不上他的风光图。现在他们要的不是不差，而是一个能够送上展览，能去跟一群神仙打架的作品。审核人遗憾地叹了一声，他收回目光说： 哎，怎么就寄了个人物作品过来呀？ 此时工作人员已经拿剪刀在剪包装的纸盒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